恭喜恭喜啦，祝大家事事如意，五福临门，财源滚滚来，招财进宝，身体健康。今朝早呢个时间同琴日嘅温度嚟计咧，今日都比琴日高少少噶啦，不过仍然都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啊。昨晚成晚都系落住雨啊，当佢系水为财嘅感觉啦。现时温度15度，今日最高17度嘅。来自呢个系二重唱嘅组合，叫做感受二重唱嘅一首歌曲《春之神》，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啊！今日咧就系新历嘅日子咧，就系2月2号吓，22啊，非常之容易啊！咁连喺呢、这个即系喺旧历嚟讲咧，都系初二，一切都系二，非常好吓。喺呢个虎年嘅大年初二星期三嘅呢一日，现时时间接近5:1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该区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气温大概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系寒冷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早上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新年咧，听下呢啲炮仗声咧，就系好有气氛啊！ 鞭炮连声响又响，大地冲回新气象。陈淑华带给您春的消息，祝福各位阖家欢欣。 情换了年。春去春来，又是新的一年。鸟语花香，百花都争艳，快乐无边，笑脸迎新年，人人相见，共祝幸福。 一啲贺年嘅歌曲咧，就由细听到大吓，国语同埋广东话嘅一样咧，都系咁动听、咁热闹啊！头先嗰首就来自陈淑桦嘅，叫做《新年喜洋洋》啊。通常啲贺年嘅歌曲咧，都会系离不开啲喜字啊，高兴嘅兴啊，开心嘅欢喜嘅喜啊，等等呢类嘅字眼。咁喜洋洋咧喺广东歌里边咧都有一首嘅歌系配搭嘅咧，就系文千岁同梁少森啊两夫妇一齐唱嘅《喜气洋洋》。 艳阳在吐光， 半晚寻美景，动人乐酝酿。 望人面带欢笑，彼此礼让。抱任我闯， 有挥画满心兵，宏愿得上。 望前路更广阔，光辉更明亮。 文千岁、梁少森嘅呢首叫做《喜气洋洋》啊，新蒸头听呢啲喜气洋洋嘅说话咧，就多不胜数啊！所以有啲时候玩游戏咧，都会话啊，讲句新春嘅吉祥语咧，都好多噶。最普遍嘅系恭贺新禧，新年快乐，财源广进啊，大吉大利，年年有余，步步高升。事事如意，心想事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恭喜恭喜。 一阵阵的春风送花香，一杯杯的美酒未芬芳，欢欢喜喜，大家 醉一场，春风满面乐洋洋。陈丽丽在这里恭喜各位发大财。恭喜呀恭喜， 发财花开富贵一起来啊，是来自陈丽丽的一首贺年歌曲，就叫做恭喜发财啊。方正音呢首叫做起着叫啊，早晨而家就清晨爽利啊，叫你起身啊，喺你嘅新蒸头嘅时候，咁虽然话系有啲放假话懒下，瞓多少少啦，但系仍然有啲人咧就系喺样系咁坚持嘅。 一年365日，翻工又好，放假好咧，都系坚持，可能系好早起身啊，要 keep 住做运动啊。5点零钟咧都起身，但系唔需要做嘢嘅，只系做下运动。咁喺咁清晨嘅时候，可能喺宁静嘅时刻咧，系会多啲时间思考一下，点样令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思维方面同埋身体方面都系同样系要进步啊。现时时间大概仲有4分钟到清晨5点半。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 恭喜恭喜，今年是老虎年，我叶君尧恭祝大家好像老虎咁醒目咁勇敢，迎接每日的挑战，活出精彩人生，恭喜恭喜。 大家迎接财神到，是刘文正的这首歌《财神到》。现在有新闻啦。 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将51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些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9宗本地个案、16宗同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6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50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包括位于何文田的路德会、包美达、祁连日间护理中心，位于葵涌的香港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以及多间食肆和住宅大厦等。另外，因应在大埔、大埔头近营盘下。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大家早晨啊，恭喜恭喜，嚟到大年初二的呢个清晨啦。大年初二是人人虎年的大年初二，星期三，现时时间5:36。昨日大年初一有没有去哪里，定是还是是足不出户呢？在这些情况之下呢，真是各人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啊。有些呢就是喜欢热闹，点都是喜欢出下街看看东西或者去拜年，但是有些呢就说不如安安稳稳在家里好过。虽然话咧就系尽量少接触啦，咁但系同一啲至亲、你嘅长辈去拜年嘅咧，都仍然系有嘅。特别如果你平时都系好忙碌嘅时候，真系一年可能都唔系见得好多次嘅咧，都会系一定去向长辈拜年，令到佢哋开心啲啊！当然喺个过程里边咧，都系大家系尽量守翻嗰个卫生嘅规矩。尽量如果你在街外掂过啲咩嘢，就千祈唔好摸自己嘅眼耳口鼻，即刻做翻呢个系消毒嘅工作。5:38啊，早晨！大年初二嘅呢一日咧，都系非常之寒冷嘅。寻晚亦都系落住雨，落雨就冻噶啦吓。朝头早瞓醒嘅时候咧，你感觉更加温暖，因为你仲喺个被兜嗰处。但系一揭开咗被咧，你就会觉得好凉啊！今日咧就系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啊。同时咧，有一道广阔云带咧，为该区带嚟有雨嘅天气。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温度大概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是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早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会有几阵雨。本周的后期呢，天色会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啊！寒冷天气警告是生效的，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15度，相对湿度91%啊。炮仗声过后，去翻比较缓慢啲嘅一个节奏，来自蔡琴嘅《新的开始》。 小小的房间，白粉墙，墙边安放着小小床，挂上了窗帘，打开了窗，窗外送进好阳。客厅连我房，小圆桌摆在厅中央，照相框挂墙墙壁上，添一瓶鲜花满屋子香。歌唱 希 来自蔡琴的那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开始。五十年代的一些的新年的歌曲，张璐姐姐的小拜年啊。 正月里是新年啊，人人都喜欢啊，买了几个高山炮啊，捎带着大茶点啊，家家呀户户呀贴上那新对联啊，嘿嘿贴上了新对联啊。 刚来听嗰首咧就系张璐嘅《小拜年》，跟住有佢哋啦。 财神到接财神，大家欢乐接财神，接得财神喜欣欣，从今不 身，大家欢乐接财神，接得财神好开心，财星高照旺财人， 一生幸福永康泰， 一生运好如贵人， 年年今夜财神到， 岁岁今宵接财神， 财神到接财神，大家欢乐接财神，接得财神喜人人，全家欢笑到良辰。 刚刚听的这首新年的歌曲是来自薛家燕和向华的一首叫做接财神。早晨时间呢5点49分，室外气温是15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 恭喜恭喜，我林思维在新的一年恭祝大家如虎添翼，龙精虎猛，好像只老虎仔咁大胆，咁有冒险精神，在新的一年迎接不同的挑战。 情狗会春步步高升一处擎天身体健康平平又立刻要全部一支半假情长得而长青兼收冬田西就东方不败财经新闻一无不败尖堆碌碌金文满翁大晒三方前无不胜一战相对虾饺烧卖负责排队如来神掌金龟独立陈之锋一拳和气希望你又再兼又再得闲揾下我开台欢你到流油兼七彩大家富贵逼人来想爱边个任你爱想爱以为把饭 食糊喂喂办翻喺呢个新年嘅时候，系咪即系大家系打四方城啦，开开心心咁样吓？不过都要记住咧，咪有啲人咧都会系温温阵阵，戴住口罩打麻雀啊。刚才嘅歌曲有急口令嘅咧，就系吴君如嘅《恭喜发财，利是来》。呢首新年歌都必听到噶啦，齐齐贺下你。不过呢个版本系。冯慧棠同我 啊，齐齐贺下你，祝新岁美好春光开满枝。齐齐贺下你，祝新岁各位商家好生意。各界工商今年好事啲，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今年好生意。齐贺下你祝新岁，靓仔今年娶靓女，情人就晒你春风得意，各位揾到好佳女，慈言双飞，鸳鸯恩汽水，齐齐贺下你一双一对，美好婚姻称心意。新岁每天欢欢喜喜，齐齐贺下你，身心康泰，各位家中添喜气，老少相亲，一家亲爱啲，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新春添喜气。齐贺下你，祝新岁美好春光开满枝。齐齐贺下你，祝新岁各位商家好生意，满眼生机，欣欣报喜。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今年称心意。 一首嘅贺年歌曲咧，就系好早期嘅时候嘅作品嚟嘅。嗰阵时都系为做电台节目而唱一啲嘅贺年歌曲啊。呢一首歌叫做《齐齐贺下你》，咁啊原唱咧就系廖小璇啦。咁啊头先就我嘅好拍档冯慧棠同我当年嘅一个合唱。我哋除咗呢首歌之外，仲有一首《桃红柳绿》啊。早晨啊，一阵喺六点新闻后咧，我哋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今日咧就系、是，亦都系吕博士同埋林思维啊，佢哋又走埋一齐 crossover， 讲下运动同饮食嘅新趋势。呢一首真系新年嘅饮歌嚟噶。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 欢呼声，歌声响。

4546点，上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8，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54美元，卖出180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怎可以不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新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飞艇的主持，我希婷， 同埋我浩辉，恭祝各位平安健康。 有冇谂过同我哋一齐过一个绿色虎年呢？ 咁可以点做啊？ 大扫除整理出嚟嘅物品唔好咁易掉啊！睇下有冇得回收先啦。 我知道利是封咧，经过适当嘅处理之后，用完都可以回收噶。 买礼物记得自备环保袋，仲要减少包装纸啊！ 每人做多步，轻松就做到。 恭喜恭喜！ 我是陈永业，近两年大家饱受疫情困扰，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此恭祝大家虎年行好运，苦尽甘来，活得自在，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利利是是作正当。 香港电台第五台，在虎年同你苦中作乐， 恭喜你。 神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主持：钱佩卿。 早晨，早晨，恭喜恭喜！大年初二的这个朝早啊，星期三的清晨六点两个字啦，在这个新征头仍然是恭喜之声不绝，新年的歌曲一路一首接一首，令到这个新年是有些气氛啊，听下去呢都是可以开心很多，听埋很多正面的语啊，啲吉祥语，祝你心想事成，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富贵有余，金玉满堂，龙凤呈祥，鸿图大展，步步高升等等啊！ 不过讲得最多的呢都是身体健康，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清晨爽利呢在这个新正头呢都是一样是好像以往那样是讲一些健康的资讯的节目啦，特别炮制的啦，希望真的做到是虎虎生威啊。今天呢我们就是有女博士啦，同埋系林思维两个咧，系加埋一齐讲喺运动同埋营养方面照顾你嘅健康。今日天气方面咧都系冻噶噃，多云啦，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温度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系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早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大年初二的大清早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有大家熟悉的两位老友记了。一位呢就是成日都提醒大家做运动的雷洪德博士啦。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另外一位呢就是教我们要懂飲食食的，就是營養師林思維啦。 早晨阿淺，早晨雷博士。 早晨啊林思維，哇好耐有冇同个林思維喺直播室一起做节目啊。今日年初二就真係高兴啦呢、這个日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咁啊祝大家。 分别讲啲恭喜说话啦， 祝大家虎虎生威啦，係咪龙精虎猛啊。 我要讲生龙活虎啊。 咁啊我哋都祝大家呢龙精虎猛，虎虎生威啦，生龙活虎啦，有关苦嘅都系， 同埋都系关于体力啊，或者可能系啲食嘢，因为唔体力唔好啊，食得唔好咧，都唔会好似嘅老虎咁健康。 所以我哋咧呢个新蒸头咧，清晨爽利嘅目标都系啊，一开始就话清晨爽利，虎虎生威贺新春， 系 就希望大家咧都身壮力健啊，龙精虎猛咁啦吓。咁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口噏嘅，就要平时都要听多啲清晨爽利里边一啲健康嘅环节啦。譬如话要多做运动啦，雷博士话，另外咧识饮识食啦，要拣嚟食，拣啲营养嘅嘢食吓。咁今日咧我哋嘅 crossover 咧就好啦，喺呢个新蒸头咧就大家开开心心啦。除咗我哋会系俾利是人，呢、這个都系健康嘅利是吓，我哋都会俾利是林思维，因为你都未结婚。 多谢多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零舍说话都多几句。 系啊系啊。 咁就今日两位喺埋一齐咧，都系不时咁提醒大家咧，新蒸头咧，因为我哋食好多嘢啊，所以都要记住要多做运动啦吓。 仲食紧我谂。 現在今天真是年初二而已嘛，通常都我記得小孩吃到初七初八的，總之放假，因為小孩上學的時候年假很長， 開心到 這樣、啊、所以我記得小學應該是四年班，有一年呢過年的時候呢天天吃朱古力糖果、 哦、 吃到我記得是上學那天是說不到話， 哇真是熱氣到， 熱氣到，是啊是啊， 我以為你吃了年糕、啊、 所以自從那年之後呢就真係少食得朱古力好多 哦，因為你食唔夠啦。 因為呢個反面嘅教材， 即係聽得好深刻下喎，真 係 即係屋企擺咗喺度，或者可能啲屋企人送過嚟。 係啊，嗰時細個去拜年咧、嗯，拜年佢哋人咧屋企有個全盒噶嘛，全盒好多朱古力噶嘛。 大人就掛住講嘢，小朋友攞嘢食啊， 好中意食嗰啲有個金色金幣嗰啲朱古力。 哦 一去到別人屋企咧， 而家都有 噶，正啊！咁而家都有，咁而家識得食咗啦嘛，因為我成日聽住林思維嘅營養指導， 同埋而家多咗選擇嘅，即除咗金色金幣，仲有其他金色嗰啲，同埋而家啲朱古力啲質素都好咗嘅，同埋咧而家有到好咧，佢哋獨立包裝咧，即好多靚靚咁細細粒咁樣，咁啲人又即係學錢話齋都係識飲識食咗，即係唔會亂咁嚟，但係揀啲正嘢食，咁啊慳翻啲 quota。 所以咧新年咧其實係開心嘅，雖然咧就話疫情都仲係籠罩住我哋，但系我哋藉住过年都让自己有啲时间开心一下先啦。 系咁啊，食得多咧都要有啲时间要去做一下啲肌肉活动啦，喐动下啦。喂，讲起即系我记得中五嗰年咧，我中学嘅时候咧，嗰年成班同学咧，嗱我就读男校，谂下计仔去玩咧，点样去玩咧？就成班几个同学开始，嗱我就当年就住喺西环，有啲同学咧就住喺湾仔啊、上环啊、北角啊咁样。 嗯， 我哋有一日呢，我记得好似係年初四嘅，应该係初四。咁呢就几个同学一路行，又一路喺地图上搵一条路，逐家嘅旧同学，即係嗰时嘅同学啦，而家旧同学啦，就去拜年。去到屋企又逗利是，去到呢、這个跟住又喂去咗边个，哇沿途由西环行到去北角，我好记得啦。唉拜咗唔知十几个同学嘅家庭。 哇好多利是、啊。 唉好多利是，嗰年真係最多利是收。又有行路又有利是，真係小朋友嗰阵时好开心。 咁去到人哋佢哋都好开心啦，你哋真係好有诚意咁过嚟㗎嘛。 咁你知啦，我哋啲男仔呀把口又好精灵㗎嘛，係咪梗係氹到啲伯母呀好开心呀。睇俾大风啲你啦咁样。咁都係过年嘅一个几好嘅回忆啦。 咁林思维呢，我諗你好多年嘅农历年都系加拿大啊，系嘛？ 系都系，不过我都记得细个十三岁之前，即系香港啦，咁都会同啲屋企人周围去人哋屋企去拜年嘅、不过最记得应该系啲大人喺度倾偈啊，即系可能打紧麻将嘅时候咧，我哋就成班啲朋友啊，或者啲表兄弟姐妹就会落公园 系 玩 啊，好健康啊， 咁就追追逐逐，追追逐逐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当然继续食嘢啦。我就如果雷博士记得嗰啲系朱古力，我就记得啲啫喱糖。 哦，系啊，系啊，我都食过， 即系嗰啲有个米纸包住、透明嗰啲啫喱糖，即系会食到停唔到口。 其实嗰啲真系好肥嘅， 会啊，因为同埋容易烂牙咯，我就觉得，即系不过小朋友就真系好难讲啊，同埋即系你会见到话啲家长又唔得闲，咁我哋成班啲表兄弟姐妹坐埋，咁梗系咪哇哇咁之后冲落去玩啊，玩完上嚟就食嘢噶啦。 我哋而家咧就好似直情系拜年啊，去拜年咧啲亲戚咧，以前啲细个咧跟爹哋妈咪去啲亲戚度拜年啦，一坐低就好多嘢讲咁样，而家我哋三个都系，即系三个聚埋一齐嘅机会都唔多，就好似真系喺度拜年讲嘢咁。 而家可能有机会系上网见，因为好多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可能喺内地啊，或者可能喺外国啊，咁可能而家就未必见到面，咁可能唔知系咪上网见，可能食嘢会少咗，咁或者可能运动都少咗，因为头先雷博士话去人哋度拜年啊嘛，而家就可能好多科技啊或者诸如此类，咁可能运动都系少了， 都有一定嘅影响。咁所以都要喺呢度又提醒大家咯，系咪？即系你要有强壮嘅体魄，好似只老虎咁龙精虎猛嘅话咧，要运动。因为老虎喺大自然生活嚟讲，系真系好多运动啊，肌肉量啊、运动量啊一定足够，佢先可以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可以延续佢嘅生命啦，咁样样咯。 咁啊，而家互联网咁方便咧，也许喺度听紧我哋嘅朋友咧，都系好多系海外嘅吓。咁啊，大家新年快乐咁。开心之余，食多嘢之余咧，都好多嘅时候咧，就趁住听我哋嘅节目咧，听下点样做运动，点样系拣啲有营养嘅食。今日我哋所讲嘅咧，都系我哋每年都有提过嘅，好啦，阿雷博士。 系啊，我哋就系每一年嘅年头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健身趋势嘅调查报告， 数榜啊嘛， 数榜系啦，就系跟住健身趋势啦，嚟紧2022年咧，全世界嗰个健身嘅潮流系点咧？咁所以呢个龙虎榜啊，都系一个虎字啊， 系 啦，都可以系同大家系倾下呢个潮流嘅发展啦。 不过今次系同以往有啲特別嚇， 係啊，因為嗱呢個調查咧就由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咧就喺每年嘅年尾嘅時候進行嘅。咁因為全球唔同嘅地方個疫情都有影響啦，所以今次嘅調查報告咧就嗰報告咧就有啲特別改動咗，佢就用咗全世界八個主要嘅地區嘅分布，然後各自咧有揾出佢嗰個健身趨勢嘅第一、二、三位啊咁樣。咁其實喺八個國家地區啦，譬如澳洲啊、巴西、中國、歐洲、西班牙同美國咁咧，都有啲特別嘅，係有啲唔同嘅。 咁有冇個排位咧？即係每一個地區國家嘅排位？ 美國啦，美國健身嘅趨勢市場可以講係都係最大嘅。咁佢哋第一位咧就係一啲可佩戴嘅健身器材，即係嗰啲智能手帶。咁呢個同喺舊年嚟講咧就排住第二位啦。咁今年咧就因為疫情啦，咁你去健身室始終都可能係有一定嘅限制啦，咁呢个就第一位。咁欧洲嗰方面咧，第一位咧就系喺屋企嘅健身，即系大家留喺屋企，因为大家有时睇下新闻报告咧，欧洲啲疫情咧都真系几严峻，系咪一日你讲紧唔系几千，系几万啊，过 十万咁啊， 系啦。咁呢个欧洲嗰边咧就系家居嘅健身啦，而澳洲同埋巴西嗰个最受欢迎嘅健身嘅趋势咧，就系一啲功能性嘅体适能同埋个人嘅健身计划。因为嗰边澳洲相对嗰个疫情都防控得好啦，咁巴西因为疫情早期嘅时候，佢已经系爆咗，都叫做系大大地 件事啦，咁后来都控制得到啦。咁而中国同墨西哥就好有趣啦，呢个阿林书维都可以俾下意见。 可以。 佢排喺第一位嘅健身趋势咧，就系运动减肥啊，运动减肥。咁我哋成日喺节目里边都提啦，减肥呢个系所谓如果你话终身事业嚟讲，运动咧系只系帮你一部分嘅啫，咁一定要喺控制饮食啦。咁仲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呢，就係喺中国啦，我哋而家即係改革开放都四十几年啦、 嗯、 就睇到有现象呢，就係我哋嘅经济收入好咗，但係肥胖同埋係过重呢个问题呢，老中青都係呢越嚟越呢条线就一路升緊。 咁係咪啱嘅呢？佢收入好咗嘛。 收入好咗 就多咗嘛。 係啦，咁所以个健康呢就有个问号啦。咁我哋而家中国有两个好有趣嘅现象呢，就喺内地嘅一啲营养学啊或者喺健康嘅层面都有讨论㗎。第一个就係农村嘅肥胖呢开始严重。 嗯、 因为农村我哋以往都係觉得係即係要体力劳动啊耕田啦、啊、但而家好多机械化咗啦，同埋飲食亦都丰富咗啦。咁、 嗯、 第二个更有趣的現象咧，同歐洲啊或者西方那邊的比較咧，就係、是、譬如在歐美嗰方面咧，越有錢的人咧，相對個肥胖率咧係越低嘅，因為佢當佢有錢，佢就識得點去珍惜個生命啦，係咪？或者係有教育啦、有知識啦，佢就識得點去維持個健康嘅身體。但係我哋咧，越有錢的人咧，個肥胖率就越高，越識食啊！咁譬如喺歐美嗰邊咧，就係基層嘅人咧，相對個肥胖率就高嘅，係啦。咁但係我哋中國嚟講，無論係有錢同埋基層嘅話咧，同樣個肥胖率咧都係幾嚴重咁樣上升啦。 係咪中國人真係好中意食嘢啊？ 咁呢、這個真係食得好多嘅喎。即係我疫情呢兩年就冇得翻內地啦。咁、好多時疫情之前咧，你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你簡單香港人好鍾意返過深圳吓、啊、有時食下嘢呀吓揼下骨呀咁。咁我都觀察到周邊嘅人食嘢嗰個份量都好大㗎喎、啊。林思維呢、這個你都應該同意啦啩。 我諗都同意呀，因為其實我哋以前即係譬如讀書嘅年代呢都話譬如美國呀、啊、即係嗰啲外國嘅國家呢啲食物份量咪話好大嘅、 啊啊。 即係講開話譬如幾十年前嗰啲快餐店嗰啲漢堡包啊薯條汽水嗰啲套餐嗰啲 size 呢係逐年逐年咁增加㗎嘛。咁嗰時就我哋成日話外國係咁啦，咁而家佢哋做緊一啲即係控制就哦，不如細份啲啦，列啲卡路里出嚟啊，甚至可能用獨立包裝咁樣。但係咧，反而呢一個嘅咁樣嘅現象咧，而家去咗一個中國大陸嘅一個地方，你發覺原來佢哋食嘅嘢咧係好大份量嘅，即係以前去過內地去即係開會啊，或者同啲人去交流嘅時候，佢真係叫到成台都仲係覺得唔夠啊，係 咪好客之道咧？ 都係嘅，同埋有一個文化就係我哋香即係中國人就話要好客啦，好多份量同埋要有剩啊嘛，即係 有餘有剩， 係有餘有剩啊嘛。咁呢個就我哋嗰個中國人個文化。咁呢咁多年嚟，我諗比較大城市比較有教育嗰一班咧，就會有機會控制下個份量啦。但如果你真係深入去睇翻中國人個文化咧，其實個份量都仲係即係而家越嚟越大，同埋都學你話齋改革開放都係即係幾十年啫。咁其實都係一個富庶嘅象徵。咁變咗如果好細眉細眼啊，好多嘢好細份啊，其實就覺得又唔抵。或者可能俾翻啲錢出嚟就唔抵啊！咁所以有少少錯得意啊，由一個英美或者嘅文化好大份，而家就慢慢牽連咗去中國。 啊，同埋我哋中國人都有句説話嘅，辛苦揾來自在食啊嘛。哇！你就食嗰時咧，我哋要好嘆嘅咁樣 嚇。咁啊，另外一個文化，我發覺係送餐， 係 即係大陸。我諗即係內地嘅送餐文化仲勁過香港。即係我聽過啲朋友喺上面講話，即係有陣時香港譬如叫送餐咧，要叫咗唔知幾百蚊先送噶嘛，咁但我聽內地啲朋友講咧，其實佢哋叫20蚊、30蚊嘅一杯飲品啊，當加埋一啲小食都送噶，仲要我使唔使去俾即係額外嘅送餐費？佢唔使噶，唔使錢。咁所以可能喺內地裏邊嗰啲送餐文化都會促進咗， 係啊 呢啲咁樣嘅即係食好多嘢啦，除咗份量啦，送餐文化啦。另外而家聽講好多啲吃播啊嘛，即係吃播意思有啲代言人喺個網上面一路食一路話俾你聽嗰啲嘢幾好食，咁一路睇嘅時候咧 有感染。其實 有感染咁，即係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可以即刻 order 嗰啲 logistic， 即係啲送貨好快嘅。佢哋話可能一兩日已經送到俾你，即係無論係酸菜魚啊、雞鍋 铺啊，或者小食啊呢啲咧。 讲到我听到我都想食， 系咪啊？ 真系。 其实而家可能大家都发觉香港一路都追随紧啊，反而 系啊。但系内地可能嗰个人口比较多，咁佢哋亦都好吹捧上网睇一啲呢啲吃播嘅文化咧、嗯，变咗好似我哋睇电视咁啫嘛。头先我讲话讲完鸡窝，即系你都听完都想食啦。 心理学嘅一个现象嚟噶嘛，你联想起哇，跟住有个 KOL 即系网红啦、 嗯， 就系咁样样 sell 你，喂呢样好啊，点啊正啊 吓， 跟住有啲画面出嚟去食落 dip 啦 dip dip， 哇饮饮嚟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市场，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心理嘅即系一个心结啦。 喂，咁如果同样都系一个好 fit 嘅人啦，我就系操到好 fit 啊，过往咧就好努力咁去做运动咧就咁正啦，咁会唔会多人 做 咁 样 跟随 咧？你见到所有健身嗰啲广告咧？嗰啲人一定男又好女又好咧，都 show 啲肌肉俾你睇噶嘛。如果唔系，你唔会觉得啊，系我跟你，我俾咗钱你参加你之后，喂，我冇肌肉噶，你唔放不对板系唔、嗯、会噶嘛。 但系如果譬如女嘅话咧，就揾一个即系身材好正嘅， 系一定 嘅。但其实根本佢本身就系咁瘦噶嘛，可能系佢唔一定系做运动。 同埋我谂，即系上网见到嗰啲好多都系将个图画或者相整过啊，或者可能而家咪好多一影落去个样唔同晒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 app 咧。咁究竟系真定假？真系、 嗯、 真系唔知。不过人有得嘢，即系用只眼去。斷定嗰樣嘢，即係運動 都會 嘅， 因為即係視覺咧，視覺係其實我哋喺個領略啊、感受啊、學習啊、體會嚟講，都係一個途徑啦。咁、嗯、所以我都建議屋企，如果你有啲健身嘅中意運動嗰啲海報咧，你貼喺屋企度咧，其實都會令你係開心啲，你會動機都會多啲。 係買啲器材喺屋企係嘛？我呢排買咗條嗰啲跳繩喺屋企，咁、嗯、你望住佢咧，都會同你講，你起身喐 咗幾個禮拜先啊嘛。 希望咧都會影響緊。是听紧的听众朋友 吓， 今天我哋讲咗在运动方面啦，同埋喺食嗰方面有呢一啲其实一个趋势都希望是健康的，如果话大鱼大肉嗰啲咧，就睇下点样去喺之后做运动嘅补救，或者喺饮食方面嘅去选择嘅补救。下一集咧，我哋仍然系继续咧系 crossover 嚟倾倾有关呢啲嘅话题， 讲下啲趋势啦。除咗运动趋势之外，讲下啲健康饮食嘅趋势。 嗯，新年嘅情况更加要知道吓。咁啊，年初九再见两位咯。 好啊， 拜拜， 拜拜。 恭祝山水，恭祝山水，齐齐贺春喜，五福每日围住你，银纸铺满地。恭祝各位今年好顺利，添福更添添丁添厚利。繁忙活跃通处飞，每天货如轮转，一本万利。恭祝各位经商好顺利，恭祝各位商家得厚利。新春喜气，新春喜气，蝶儿亦爱花满枝。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利时，夫妻更加恩爱啲，添稳事，一家笑口嘻嘻，只识孝儿。 刚刚听嗰首歌，认唔认到啊？系刘好熟嘅声音啊，系我同佩佩一齐合唱嘅一首贺年嘅歌曲，叫做《祝新岁》啊。咁其实咧就系来自喺有你同行嘅时候咧，咁啊节目主持人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就同好多同事一齐，大家都分别唱嗰啲贺年歌曲。头先嗰首就系其中一首。多谢你收听今朝清晨所理，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9宗确诊，其中102宗本地个案，当中22宗源头未明。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黄大仙、彩云二村、明丽楼发现至少三宗涉及不同楼层的一六室单位个案，怀疑同垂直或横向传播、相连天井位置及共用喉管等环境因素有关。中心安排所有楼层的一六同一七室单位住户到检疫中心进行检疫。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表示，开始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为六个月大至五岁幼儿接种新冠疫苗，要求紧急使用授权。辉瑞在声明说，目前的要求是两剂三微克疫苗，将会令到父母有机会在等待第三剂的潜在授权时，为他们的孩子开始疫苗接种。美国传媒报道，药管局可望最早在本月底批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两名负责处理国际救灾物资的码头工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宣布将实施全国封锁。首相索瓦莱尼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在首都鲁库亚洛法港口从事装卸国际救灾物资的两名工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汤加全境将由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六点起实行封锁。这次是汤加首次因为新冠疫情在全国实施封锁。汤加海底火山上月爆发，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国内通讯和网络服务至今还未完全恢复，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气温约为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早上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9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日星期三，亦都是大年初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昨日的确诊人数再度过百宗，不明源头个案就有22宗，是第五波疫情以来新高。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认为，应该收紧确诊病人出院的条件。一阵听下许树昌的分析，以及关注病人组织和医管局的意见。 疫情之下，新春庆祝活动减少了，不少人就昨日亦都是去到车公庙参拜祈福的，就希望身体健康之余，亦都希望可以疫情早点过去。至于早前出现爆发的葵涌村，有居民就说今年都不会去拜年了，一阵讲下详情。 疫情之下，亦都少咗人去捐血，血库存量处于极低水平。红十字会输血中心话，农历假期如常开放，呼吁市民尽快去捐血。一阵听下输血中心总监讲下血库嘅情况，以及有捐赠者捐血之后确诊事件嘅跟进情况。 政府近日都派发咗唔少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嘅套装，包括系物业管理同埋清洁行业从业员等等。我哋访问过物业服务联盟主席噶，佢会同我哋讲下究竟咧系会点样去分发呢一啲嘅检测包，而当中咧亦都啊会点样系教员工咧系使用呢啲嘅检测噶。 冰封近两年的旅游业遇上第五波疫情，连宅度假的酒店入住率都回落。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促请政府为业界推出保就业计划，等从业员可以继续撑下去。一阵听下。 北京冬奥后日就即是大年初四就会开幕噶啦。香港是派出3名运动员出战，分别角逐2个项目。